take it all back, all that I said comes out too fast. So I just couldn't help the way that I felt. I started the fire, watching you walk. I followed you there, standing too close. It's hurting. I pictured the words, the warmth of your breath. I started the fire, it's burning. And it feels like jealousy. And it feels like I can breathe. And I'm all down on my knees.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首先就让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大家都特别喜欢看我们中国传统的龙舟比赛，在比赛当中每一个队的运动员啊，团结一致哈，努力的去划桨，非常的好看。但是啊，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皮特老师特别想问一问大家，你听没听说过或者看没看过在冰上划龙舟呢？如果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话呢，那么今天皮特老师就领大家去听一听，看一看冰上的龙舟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冰上的龙舟赛在哪儿办的呢？世界上首次呢冰上龙舟锦标赛呢在内蒙古举行啊。那么这句话不难哈，我们看一看英文是 The first World Ice Dragon Boat Championship kicked off in North China's Inner Mongolia。 那么提到了一个词叫冰上的龙舟，冰上叫 ice 没有问题，龙舟 Dragon Boat Dragon Boat 后面有一个锦标赛呢是 Championship Championship。 好，我把这个锦标赛给大家拼一下 CHAMPION Champion 原来是冠军，后面加一个 ship Championship 表示说锦标赛开始了。这里面开始没有用 begin 或 start， 用一个 kick off kick off， 它原来呢像踢球一样给它踢开啊啊，那么表示一个东西呢开始启动了。所以这句话整个的翻译是 The first World Ice Dragon Boat Championship kicked off in North China Inner Mongolia。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参加比赛的人数以及呢比赛的规则有哪些哈啊。那么来自呢2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比赛，其中有呢12人、5人、4人的冰龙舟的比赛，比赛的距离是100米和200米。好，那么先来看一看这300名参赛的一些运动员。那么说到 300 后面是运动员参与者，叫做 participator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有一些难度 PARTICIPATOR participator。 其实这个词啊，在很早以前2008奥运会的时候呢，很多人 T 恤上面会有一个叫 I participate I enjoy， 我参与我快乐哈。那当时的这个 participate 是一个动词了，这里面是 participator 后面加一个 OR， 表示说一件事情的参与者哈。 participator from 23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mpete， 参与这个比赛用的是compete 进行竞争哈 compete C-O-M-P-E-T-E compete in the 3-day championship that features 12 men。 这个 feature 表示说呢它展现的形式是什么样，是一个动词啊， features 12 men 5 men and 4 men 哈，就12人、5人以及那4人的一个冰龙舟的比赛。 racing over 100 and 200 meters， 后面有一个词叫 race R-A-C-E， 这里面是一个动词，表示说进行比赛所跑的那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词啊，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它作为名词 R-A-C-E 呢，表示说比赛竞赛，比如说100米哈，这个比赛 100 meter race， 200米的 200 meter race， 但这里面这个 race 是一个动词了，表示说人参与比赛的意思。那么看一看这些冰龙舟的这些参赛者哈，他以往哈有没有这个比赛的经验啊？原来在水上龙舟赛的时候呢是非常有经验了，参加很多次的比赛，但是呢参加冰龙舟比赛个个是新手了哈。虽然说这个动作差不多，但是呢它下面呢一个是冰一个是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么看一看许多参加冰龙舟比赛的人呢都是新手，但是呢在水上比赛的时候呢却非常有经验。那么看看下面的翻译， A lot of participator 哈，又提到了参与者， A lot of participators are beginners， 这我们学过 begin 是开始的动词，后面变成 beginner加一个 er， 同时那个 n 双写着 n 加 er， 表示说初学人，刚入门的这些人哈。 In ice dragon boat racings, although they are veterans in the dragon boat。 那么在传统的一个龙舟赛当中呢，他们是一个 a veteran 这个词 V-E-T-E-R-A-N V-E-T-E-R-A-N 表示说那些退伍老兵，或者是说呢一个老手，经验特别丰富的人。那么大家既可以用一个词叫 experienced 啊，非常有经验，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如果用名词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用这个词 a veteran V-E-T-E-R-A-N 表示说某些方面是老手啊，非常非常有经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采访一些参赛的一些运动员，看他们的感受如何哈。一位运动员说到呢，我已经参加20多年的龙舟比赛了，但是呢冰龙舟却是呢第一次，这相对呢有一些难度，因为它需要呢更多的力量，但是呢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哈。这是一位呢来自德国的参赛选手说道。好，那么看看参加了20多年的龙舟比赛了，可以说 I have played dragon boat racing for over 20 years。 他用的是 a play dragon boat racing play dragon boat racing 表示参与一个龙舟比赛20年了，但是呢 to play the ice dragon boat is the first time， 但是呢参加这种冰龙舟是第一次。 It's harder， 这个 harder 我们说 hard H-A-R-D 表示困难， harder E-R 表示更加困难，就等同于是 It's more difficult and needs more strength， 需要更多的力度啊。这个 strength 这个词 S-T-R-E-N-G-T-H， 大家可以想象呢，如果说在水上去划船的话呢，那么需要一定的力度，但是如果在冰上让这个冰龙舟往前运行的话呢，你使用的劲儿啊或力度呢和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他说到呢 needs more strength， 需要更多的强度，虽然说有一定的困难， but it's quite exciting 哈，但是呢还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来自德国的一位参与者说道。采访完了德国的一位选手呢，我们再看一看来自于比较温暖的这个国家新加坡的选手如何来说呢。由于气温呢降到零下25摄氏度，寒冷的天气给来自于新加坡的运动员带来了一些麻烦。他们呢习惯于呢在水上滑龙舟，而冰龙舟则完全不同，因为呢他们需要呢把这个冰叉插到这个冰里面来推动这个龙舟往前前进。他们需要呢把这个冰叉插到这个冰里面来推动这个龙舟前进。但是呢他们会觉得呢传统的龙舟和冰龙舟呢还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因为呢他们都需要非常强的一个团队的合作。好，那么看看对新加坡运动员带来的麻烦是呢 the cold weather 啊 ，the cold weather caused some trouble， 产生了一定的 trouble， 一定的困难 to the participator from Singapore 啊，新加坡的运动员。As the temperature dropped to minus 25 degrees Celsius，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表示温度的一个表示方法，大家记住了，温度降到啊 ，temperature drop 这个词 drop 哈、啊，下降到了一个。25 degree Celsius 25度，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前面有一个零下一个词啊，这个零下呢英文叫做 minus 给大家拼一下 M-I-N-U-S minus，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零上呢我们就不加了，直接说25 degree 就可以了，但是零下的话呢一定要加这个 minus 25 degree， 后面有一个摄氏温度叫 Celsius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表示温度呢有摄氏温度还有一个华氏温度，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现温度的一个系统，它们有一个换算的方式啊。但是我们一般呢习惯用的是这个 Celsius 摄氏温度来表示我们日常的一个体温的感觉，把这个摄氏这个词啊给大家拼一下 C-E-L-S-I-U-S C-E-L-S-I-U-S 它的发音是 Celsius。 同时他们习惯于呢水上的这些龙舟比赛， We are used to playing dragon boat racing and ice dragon boat is quite different、啊、完全不同。 As we need to push the pike into the ice to move the boat forward，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在滑冰龙舟里面必须要会的一个工具叫 pike， 记住了不是 bike 是 pike P-I-K-E，它表示说是一个叫冰叉啊，相当于一个长长的一个金属棍儿，然后呢它的前面呢有点弯弯的，然后呢是一个很尖很弯的这么一个金属棍儿，然后呢运动员 用力的插到冰里面，让这个龙舟能够前行。我想大家比如说去什刹海呀，去如果不会滑冰可以坐一下冰车，那么让这个冰车能够前行的这么一个工具呢，英文就叫做 pike, P-I-K-E。 Something in common between the two racings is teamwork and cooperation. 一个是团队，另外一个是合作啊， teamwork and cooperation。 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irst World Ice Striking Boat Championship kicked off in North China, Inner Mongolia. Over 300 participators from 23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mpeted in the three-day championship that features 12 men, 5 men, and 4 men ice striking boat racing over 100 and 200 meters. A lot of participators are beginner in ice striking boat racing, although they are veteran in the dragon boat. I played dragon boat racing for over 20 years, but to play the ice striking boat is the first time. It's harder and needs more strength.But it's quite exciting, said a participator from Germany. The cold weather caused some trouble to the participator from Singapore as the temperature dropped to minus 25 degrees Celsius. We are used to playing dragon boat racing, and ice dragon boat is quite different as we need to push the pike into the ice to move the boat forward. Something in common between the two racings is teamwork and cooperation.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欧可晶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的作品呢，是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Ou Kejing. My English name is Olivia. I came from 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 grade 5, class 4. Today, I am very glad to introduce you my favorite Winter Olympic sport and Winter Olympics. First of all, let me talk about the Winter Olympics.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re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that occurs once every 4 years. Unlike the Summer Olympics, the Winter Olympic features sport practice on snow and ice.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was held in Chamonix, France. The original five sports were bobsleigh, curling, ice hockey, Nordic skiing, and skating.The game were held every 4 years from 1924 and to 1936, after which they were interrupted by World War II. The Olympics resumed in 1948 and was again held every 4 years. Until 1992, the Winter and Summer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in the same years.Now,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my favorite Winter Olympic sport. It's figure skating. Figure skating is kind of skating. It combines dance and skating on the ice. It's very beautiful, and it has four kinds. Men single, women single,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ing. Everyone like it, including me. The first ever figure skating club was made in 1742.The World Championship of Figure Skating was started at 1896. Before the Winter Olympics was started, competition of figure skating is part of Summer Olympics. The World Skating Union made the rules. The rules is the athletes has to do some movement like jump, spin on the ice. The ice long is 56 to 61 meters. Wide is 26 to 13 meters.Thickness of the ice is 3 to 5 cm. The highest point is 6 point.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figure single skating was made by an athlete from the UK called John Carey. And the two athletes from our China called Shen Xue and Zhao Hongbo, they too won the gold medal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get the highest point too.I am very happy about that. In 2022,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China. At that time, I was already grew up. And maybe I would be an athlete of figure skating of China. And maybe I will play in the Olympics.